安宗过了几天忐忑不安的日子后，终于到了再一次和赵云云碰面的时候。此时他比以前更加瘦了，感觉像是一个得了绝症等死的人，但他的眼中还闪烁着对活的渴望。大多数人对生的渴望，无论到了何时都不会有任何减少，即使在闭眼的前一刻，许多人仍然盼着能活下去。所以赵云云一看到他们，马上就靠过来，然后激动地说道： 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，你们找到办法救我了吗？这几天如果没有白先生你的香，我现在一定已经死了。 安宗完全不怀疑他说的，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手背上全是红色的痕迹，看来即使是焚香也没能完全控制住怨气的扩散。白毅点点头， 没错，虽然不是很确定，但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躲过去的办法，我们也只有赌一把了。 赵云云呼了一口气， 赌一把，我愿意，横竖是个死，我什么都愿意尝试下。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们，显得非常激动。安宗也被他们说得激动起来。 就是，不管那个红白双煞有多么险恶，我们也要来一个死里求生，对吧，老白？ 白毅这厮大概就爱泼他冷水。他话刚出口，白毅就推了推眼镜，冷静地开口道： 这事儿先别那么确定，我这法子也是由你给我看的那则故事演变而来，准不准我不打包票，如果失败了，我们三个人的命也全得交代给那鬼。 赵云云乖乖点头，安宗什么也没说，只等着看白毅到底有什么法子可以摆脱这最凶煞的恶鬼。没想到白毅居然带他们来到一间老式的屋子里。到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下来，周围的气温比白天又低了不少，一阵阵穿堂风从门口吹过来，冷得他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看来这里已经好多年没有人住了，蜘蛛网就像棉花罩子一样到处都是，还有一些老旧的家具在，那些东西老旧的估计连他奶奶都不会用。白毅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招呼道： 来帮忙弄一下，声音别太大，被人发现了我们就得被赶走了。 接过包，安宗纳闷地四处看， 这什么地方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 这里是一个待拆迁的老房子，以前我来过这里，发现门没锁，今天呢就借用一下了，所以别惊动拆迁组的人过来。 安宗不得不鄙视他，但经他那么一说，也压低声音问： 你干嘛带我们来这里啊？ 我们需要一个举办仪式的地方，而且不能太新，一定要老房子，这里的条件很符合。 他居然带了红布头，还有一包一包的花生桂圆。安宗发现那是他前几天买的年货。他和赵云云越看越糊涂，但还是按白毅的吩咐手脚麻利地帮忙。到最后他们差不多把一个老房子布置成了一个荤堂，红布头堵住了窗户，既起到装饰的作用，又起到遮盖的效用。白毅把炒货和水果放在盘子里，然后给酒壶里倒上他买的二锅头。他转过头来笑了笑，从另一个包里掏出一套大红袍子，对安宗说： 去，换上再出来。 安宗拿着那衣服，怎么看都像是新娘的嫁衣，于是立马把衣服退还给他。 哎，你搞什么？这个是女人穿的，你给我干嘛呀？要穿也是找赵云云呢。 安宗的声音一下子提高，吓得赵云云马上走过来，一脸责备地看过来。 干嘛呀？别吵啊，万一被发现，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。 安宗黑着脸看他一眼，指了指那身衣服。 这小子居然要我穿女人结婚的衣服，我们这有个女人，为什么非要我穿呢？ 白毅摊开手，看上去很无奈。 没办法，因为他有他的工作，我必须要主持这个仪式，唯一能做新娘的就只有你了。哎，这衣服你别扯坏了， 是问我姑姑借的戏服弄坏了你赔。 安宗朝他冷笑一声，心道： 笑话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穿这个，不会被人笑死啊。 于是坚决地摇头道： 不行，要不你告诉我仪式的过程，我来主持，衣服你去穿，我绝对不穿女人的衣服。 白毅见他这样决绝，脸色一变，严肃地说： 安宗同志，你如果不想帮这个忙，现在就可以回去。不过如果赵云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也是因为你一时居于小节给害的。当初拍着胸脯保证帮忙的是谁啊？现在只不过让你穿一次红衣服，你就那么想去了？ 安宗看着他的脸，真的好似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忽略他强忍下去的笑意。被他这么一说，安宗也无话反驳。再看看赵云云愁眉苦脸，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，一下子安宗体会到什么叫进退两难，咬牙切齿地看着那红艳艳的袍子，硬是没憋出一句话来。白毅朝着赵云云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道： 这衣服其实是戏服，无所谓男女，在戏剧中也有男性反穿呢，难道你认为梅兰芳大师就不是男人了？ 赵云云见机立马帮腔道： 是啊是啊，其实无所谓的，这只不过是戏服，我们那里也有男生反串演出旦角的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。 安宗见他说完又是一脸委屈地看着自己，只得咬了咬牙齿，壮士就一般的点点头： 成，我今天算是豁出去了，如果你们敢把这事说出去。 这话的后半句主要是对白毅说的。那小子虽然一脸严肃的表情，但他眼神中奸诈得逞的狡猾阴笑明明又多了几分。白毅指了指后面： 去那里换，换好出来，我还有话要交代。 安宗本来想再回敬几句，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吐出，于是只能摇着头往屋子里的另一个小房间走去。说句实话，安宗虽然算不上魁梧，但好歹是个男人的正常身材，把这衣服套上去十分费力，而且他看起来又不结实，真怕给撑破了，只能吸着气死命地往里缩，硬是在那么冷的房间里折腾出一身汗，怎么都感觉像是猪八戒套珍珠包衣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安宗把那根本不合身的衣服穿好了，发现它真的是一套戏服。衣服红得刺眼，像血染成了颜色。一阵冷风吹过，把那红色的袍角吹了起来。似乎有一抹诡异的红色从安宗眼前飘过。安宗一惊，当下撩起裙角，快速走到白毅他们那里。他们看到安宗愣了半会儿，白毅那张扑克脸居然开始哈哈大笑起来。 小安啊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滑稽的新娘，居然有人把嫁衣穿得像雨润牌红肠。你果然不是一般人啊。 你别给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我就那么套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 赵云云一边笑一边走过来打圆场。安宗瞪了他们一眼，看看周围，发现他们全都布置好了，但感觉好像处处透着股诡异的味道。白毅在屋子中央放了两个椅子，上面盖着红色的布，椅子背对着门口，面对的地方却有着一面镜子。椅子面前放着一个破旧的四方桌子，上面摆放着红烛和瓜果，血红的喜字贴在桌布上，屋子的四个角落烧着四柱香。安宗看出来，那是白毅给赵云云的香。清冷的空气中烟雾弥漫，更让他吃惊的是，白毅这次居然带来了介寿婆的碗。安宗一看他把宝贝都拿出来了，不禁开始好奇起来，这东西能有什么帮助吗？